带来的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非常清新的歌声。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，问候大家。刚才那首曲子叫做《灿烂》，而在这一首呢，又听到了皮亚佐拉的《Tango》。